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十三章，神秘的李德尔，第四十四集。 凯蒂第二天就转到了圣芒哥魔法伤病医院去了。这时候他中魔咒的消息已经在学校里传遍，不过大家并不清楚具体细节，除了哈利、卢恩、赫敏和莉妮，似乎谁也不知道凯蒂本人并不是那条项链预期的攻击目标。 哦，马尔福当然也知道。 哈利对卢恩和赫敏说，他俩每次听见哈利提到马尔福是食死徒的想法，都只好继续装聋作哑。邓布利多不知道去了哪儿，哈利甚至怀疑他星期一晚上不能赶回来给他上课。不过既然没有收到取消上课的通知，他还是在晚上八点钟准时出现在邓布利多的办公室外面。他轻轻敲了敲门，里面有声音请他进去。邓布利多坐在那里，显得特别疲惫，那只手还像以前一样焦黑干枯，但是他脸上带着微笑，示意哈利坐下。冥想盆又一次放在桌上，将星星点点的银色光斑投射在天花板上。 我出去的这段时间你很忙碌啊， 邓布利多说。 你亲眼看见了凯蒂出事的情景。 是的先生，他怎么样了？ 情况还很不好，不过还算幸运，他似乎只是一小块皮肤碰到了项链，他的手套上有一个小洞，如果他把项链戴在脖子上，或哪怕是用不戴手套的手拿起项链，他都会死去，也许当场就毙命了。幸好斯内普教授很有办法阻止了魔咒的快速传播。 为什么是他？ 哈利立刻问道。 为什么不是庞弗雷女士？ 没礼貌。 墙上一幅肖像里传出一个轻轻的声音，菲尼亚斯·奈杰勒斯·布莱克，小天狼星的曾曾祖父，刚才趴在胳膊上似乎睡着了，这会儿正好抬起头来。 想当年我可不允许一位学生对霍格沃茨的管理方式提出异议。 是的，谢谢你菲尼亚斯， 邓布利多息事宁人地说。 哈利，斯内普教授在黑魔法方面的知识比庞弗雷女士丰富得多，而且圣芒哥魔法伤病医院的工作人员每小时都在向我汇报情况。 我相信凯蒂很快就有希望完全恢复。 你这个周末去哪儿了先生？ 哈利问。他知道自己有点得寸进尺，但他豁出去了。菲尼亚斯·奈杰勒斯显然也觉得哈利太过分了，轻轻地发出嘘声。 目前我还不想说， 邓布利多说。 不过以后在适当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。 会吗？ 哈利惊讶地问。 会，我想会的， 邓布利多说着，从长袍里掏出一个装着银白色记忆的新瓶子，用魔杖一捅，拔出了木塞。 先生， 哈利犹豫不决地说， 我在霍格莫德村看见蒙顿格斯了。 啊，是的，我已经发现蒙顿格斯不把你继承的遗产当回事，经常顺手牵羊。 邓布利多微微皱着眉头说， 自从你在三八扫帚酒吧外面跟他说过话之后， 他就藏起来了。我想，他是不敢见我了吧。不过你放心，他再也不会把小天狼星留下的东西偷走了。 那个卑鄙的老杂种竟敢偷布莱克家的祖传遗物。 菲尼亚斯·奈杰勒斯恼火地说，然后大步走出了相框，无疑是去拜访他在格里莫广场12号的那幅肖像了。 教授， 哈利在短暂的停顿之后说， 麦克教授有没有把我在凯蒂受伤后对他说的话告诉你，关于德拉克马尔福的那些话？ 是的，他对我说了你的怀疑。 邓布利多说， 那么你 凡是在凯蒂事故中有嫌疑的人，我都要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。 邓布利多说， 可是哈利，我现在关心的是我们的课。 哈利听了这话感到有点恼火，既然他们的课这么重要，为什么第一堂课和第二堂课之间隔了这么长时间？不过他没有就德拉克马尔福的事再说什么，而是注视着邓布利多把那些新的记忆倒进冥想盆，然后用细长的双手端起石盆轻轻转动。 关于伏地魔的早期经历，我想你一定还记得，我们上次说到那位英俊的麻瓜汤姆·里德尔抛弃了他的女巫妻子梅洛普，回到了他在小汉格顿村的老家。梅洛普独自待在伦敦，肚子里怀着那个日后将成为伏地魔的孩子。 你怎么知道他在伦敦的，先生？ 因为有卡拉克塔库斯伯克提供的证据。 邓布利多说， 说来真是无巧不成书，他当年协助创办的一家商店正是出售我们所说的那条项链的店铺。 他晃动着冥想盆里的东西，就像淘金者筛金子一样。哈利以前看见他这么做过，那些不断旋转的银白色物质中浮现出一个小老头的身影，他在冥想盆里慢慢旋转，苍白的像幽灵一样，但比幽灵更有质感。他的头发非常浓密，把眼睛完全遮住了。 是的，我们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得到他的。因为年轻的女巫在圣诞节前把他拿来，说起来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。他说他急需要钱，是啊，那是再明显不过了。他衣衫褴褛，面容憔悴，还怀着身孕，就快生了。他说那个挂坠盒以前是斯莱特林的。哎，我们成天听到这样的鬼话，这是梅林的东西，真的是他最喜欢的茶壶。可是我仔细一看，挂坠盒上果然有斯莱特林的标记。我又念了几个简单的咒语，就弄清了真相。当然了，那东西简直价值连城。那女人似乎根本不知道它有多值钱，只卖了十个加龙就心满意足了。那是我们做的最划算的一笔买卖。 邓布利多格外用力地晃了晃冥想盆，卡拉克塔库斯又重新回到他刚才出现的地方，沉入旋转的记忆之中。 他只给了他十个加龙， 哈利愤愤不平地说。 卡拉克塔库斯伯克不是一个慷慨大方的人， 邓布利多说。 这样我们便知道梅洛普在怀孕后期独自一个人待在伦敦，迫切地需要钱，不得不 卖掉他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，那个挂坠盒，也是马沃罗非常珍惜的一件传家宝。 但是他会施魔法呀， 哈利性急地说， 他可以通过魔法给自己弄到食物和所有的东西，不是吗？ 邓布利多说， 也许他可以，不过我认为我这又是在猜测，但我相信我是对的。我认为梅洛普在被丈夫抛弃之后就不再使用魔法了，她大概不想再做一个女巫。当然了，也有另一种可能，她那得不到回报的爱情以及由此带来的绝望大大削弱了她的力量，那样的事情是会发生的。总之，你待会儿就会看到梅洛普甚至不肯举起魔杖拯救自己的性命。 他甚至不愿意为了他的儿子活下来吗？ 邓布利多扬起了眉毛。 莫非你竟然对伏地魔产生了同情？ 不， 哈利急忙说道， 但是梅洛普是可以选择的，不是吗？不像我妈妈。 你妈妈也是可以选择的， 邓布利多温和地说。 是的，梅洛普里的儿选择了死亡，尽管有一个需要他的儿子。但是哈利，不要对他求全责备吧，长期的痛苦折磨使他变得十分脆弱，而且他一向没有你妈妈那样的勇气。好了，现在请你站起来。 我们去哪儿？ 哈利问。这时邓布利多走过来和他一起站在桌前。 这次， 邓布利多说， 我们要进入我的记忆。我想你会发现它不仅细节生动，而且准确无误。你先来，哈利。 哈利朝冥想盆俯下身，他的脸扎入盆中冰冷的记忆，然后他又一次在黑暗中坠落。几秒钟后，他的双脚踩到了坚实的地面，他睁开眼睛，发现他和邓布利多站在伦敦一条繁忙的老式街道上。 那就是我， 邓布利多指着前面一个高高的身影欢快地说，那人正在一辆马拉的牛奶车前面横穿马路。这位年轻的阿布斯·邓布利多的长头发和长胡子都是赤褐色的，他来到马路这一边，顺着人行道大步流星地往前走，身上那件考究的紫红色天鹅绒西服吸引了许多好奇的目光。 好漂亮的衣服，先生。 哈利不假思索地脱口说道。邓布利多只是轻声笑了笑。他们不远不近地跟着年轻的邓布利多，最后穿过一道大铁门，走进了一个空荡荡的院子。院子后面是一座四四方方阴森古板的楼房，四周围着高高的栏杆。他走上通向前门的几级台阶，敲了一下门。过了片刻，一个系着围裙的邋里邋遢的姑娘把门打开了。 下午好，我跟一位科尔夫人约好了，我想她是这里的总管吧。 哦， 那个姑娘满脸困惑地说，一边用锐利的目光打量着邓布利多那一身古怪的行头。 嗯，等一等，科尔夫人！ 她扭头大声叫道。哈利听见远处有个声音大喊着回答了他。那姑娘又转向了邓布利多。 进来吧，他马上就来。